艺人杨幂现身北京一间蜡像馆，为自己的蜡像揭幕，期间更假扮蜡像，摆好 pose， 企定定喺度，同前嚟参观蜡像嘅 fans 影相。喺 fans 影相嘅期间，以为同紧蜡像影嘛，咁啊杨幂突然间好鬼马咁做出各种各样嘅表情，吓啲 fans 一跳。哇！突然间谂起大陆啲游客啊、fans 啊，好中意施展六山之爪，连杨贵妃都唔放过、啊。如果 fans 以为真系蜡像揸咗落去，咁真系唔知道会点样呢？我系强国新华者阿 Win。 十九大咧，其中一段讲娱乐文化嘅嘢系咁讲嘅，我哋要成为影视强国，兼具教育引导同埋娱乐消费作用嘅双功能。喂，系咪真噶？如果系又好啊，嗱，好似逆权司机咁啊，又具备正视历史、前居可鉴呢类嘅教育引导。咁啊，见到学生同埋记者为咗重现真相，喺军队同埋政府人员之间死里逃生，又不失娱乐消费嘅作用，双功能。但系而家咧喺强国，唔单止系话禁止上画，民间讨论呢套戏嘅贴啊，都系被和谐被删贴。不如咁啊，大家真系跟随呢个方针，放宽全国上映，向真影视强。强国迈出一步啊！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政府咧就建议收礼，收咩礼咧吓？选民日后必须咧就持有身份证嘅正本啊吓，先可以领取选票嘅去投票。但系咧有建制派又反对啦，喂质疑个修订嘅重要性。咦咁得意嘅？喂唔系政府做咩都支持嘅咩？喂点解拎住副本都可以？点拎住身份证副本都可以投票噶吓？唉咁又系，咁冇咁方便做嘢啊嘛，系咪啊？咦做乜嘢？哎，我唔讲啦，我系强国新闻者八期。 好，欢迎翻嚟呢集嘅强国 新闻者。大家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啦。咁第一节嚟讲咗好多十九大嘅嘢啦。 系啊， 咁今次，喂，头先我想讲咧，其实我真系唔明噶。 系， 咁点解咁一定要身份证副本就可以去投票嘅？点解一定啫？咁咪好稳阵啲咩？正本系咪先？ 大家都明噶啦。 哎，我唔明啊，都系 中票容易咯，一车车嘅老人院车啲老人过去又容易咯。 咁啊，喺佢迟啲。 一间屋住四廿几个唔同嘅姓嘅姓氏嘅人又方便咯。 司马昭之心啊， 系啊，真系 根本就唔需要讨论噶啦。呢啲嘢其实谂住两个个都知道。 我对阿 Win 嗰个引言啊有兴趣啲嘅，即系你早讲啊。 我一你一讲杨幂咧，我谂起我老公啊。 我去施展六山之爪啊！哎，原来真噶，唔好意思啊！ 不如你估会唔会构成非礼呢？如果真系，不过大陆冇非礼嘅， 大陆冇非礼嘅咩？ 大陆冇，大陆 非礼 噶。咁你咪成日唔关事，成日咁猖狂。 我唔知你喺大陆咁样啦、啊。 大陆有人讲过咧，就系所谓非礼咧，系要导致有呢个嘅身体嘅伤害，先至系可以即系可以。 咁实冇伤害噶，你去摸下。 咁唔系，你可能要揸人去啊，或者再进一步嘅可能令到佢身体有瘀伤有伤痕嘅，咁先可以告得佢。如果你纯粹摸一摸佢，好似白其实喺巴士度面做嗰啲又六山之爪嗰啲，就唔会构成咁。 即系我真系喺嗰个那个蜡像馆嗰度，真系唔小心六山之爪摸到阿杨幂，其实佢都告我唔入噶。 嗱，呢个系早期早排咧，就话一地两检嘅时候咧，有好多香港人好担心嘅问题嘅，就系话如果啱啱喺呢个出境嗰，即系已经出境啦，离开咗香港啦。所谓离开香港，其实人仲喺佐敦啊，系啦。咁如果真系有 人咧，系啦，又冇伤痕， 系啦。有啲人去翻查过国内嘅一啲咁嘅法例，系唔可以告得入。 哦，咁咪发达啦，以后 咁啊，八旗你以后唔使再去巴士同地铁里面做呢啲嘢啦。 唔系，但系我都系杨幂 OK 啊， 依法非礼，合法非礼。 嗰啲要等一下咩？嗰啲咧，唔讲呢啲，唔讲呢啲。 系啦，咁啲正经嘅嘢啦。 嗰啲系得阿八旗先明，系啊，佢啱啱。喺咪之后解释俾我听，我先明，即系所以大家知道。 我都唔 系 好明， 系啊系啊。不过今期佢又唔知有啲咩。 大家听众咧，有兴趣可以 search 下杨幂，跟住 search 等一下 ，search 老公咁，大概会发生咩事？即系 Google 啊吓。咁 你其实开一集讲呢啲啊嘛，大家想听。 乜你最有兴趣可能？ 我唔识噶，我唔识。 佢系博士啊，简直。不过今日咧，佢又真系即系有 准备咗一啲历史 正经嘢同我哋讲嘅。 首先我要强调。 八旗是一个文人嚟嘅，相比 MJ 同埋 Win， 八旗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咸汁嘅文人嚟。 如果睇嗰啲黄色嘅甜股嗰啲，都真系文人嚟嘅。 我依家拎住一本头先 MJ 话好厚嘅书， 佢收埋十本咸书， 我就觉得好薄嘅一本书。我想讲， 系我哋翻嚟啦，讲翻正经嘢先啦。嗱，今次咧我知道八旗真系 正经啦， 真系准备咗一本书， 系啊，想话介绍俾大家睇。 系啦，咁呢本咧叫做咩咧？咩书咧？叫《1927民国之社》吓。咁呢个作者咧叫余杰，咁咧可能有啲听众都有机会吓听过呢个余杰个名嘅。咁呢余杰咩人嚟咧？ 少听啊。 系啦，咁一啲比较有修养嘅听众咧，都会听过余杰个名噶啦。系啦，咁余杰啲咩人？一个 得罪我啲听众，即系我听众听到呢度熄机，即系话冇修养啦。 不如我同 MJ 出去食支烟先啦，翻百几都讲得啦。 但系点解会识佢咧？ 咁余杰咧就系一个依家喺美国嘅一个学者嚟嘅。 系 咁咧，其实点解佢出名咧？就系佢写好多文章去批评中共嘅，系啦，咁当然我系反对佢咁行为啦。 即系佢都系个强国生还者嚟嘅， 系啦，佢直情系一个强国生还者，因为佢系四川嘅成都人，咁佢有一个文学嘅硕士系北京大北大度读嘅，系啦，咁其实佢即系点解会 真正文人？ 点解会即系去咗美国咧？咁就系因为咧，佢2004年嗰阵时咧，同阿刘晓波啦，就系同刘晓波一起起草个中国年度人权报告。咁咧就被北京警方拘留咁样啦。 怀疑佢颠覆国家政权啊。 系啦，咁啊嗰阵时刘晓波咧攞诺贝尔和平奖嗰阵时啊，2010年嘅时候咧，阿余杰啊都俾人软禁咗几个月嘅咁样。系啦，咁跟住就即系据闻啦，传闻又俾人即系受到啲酷刑折磨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啦吓。咁佢2012年咧，佢就去咗美国咁样，咁就创办一个叫亚太宗教自由与民主法研究所，即系致力研究啲民主人权啦、公民社会等等等等。OK， 咁咧佢写呢本书咧。就未必系直接关于中共嘅，系啦，咁佢呢本叫《1927民国之社》，好啦，咁首先就想问大家个问题啦，咁大家都有读过书啊，系咪先？系啦，咁阿 Vin 可以承认你冇读过嘅，我唔觉得唔出奇嘅，咁咧，大家有冇听过民国年代一样嘢叫军阀？ 军阀咧系咪嗰阵时咧好多时有啲地方嘅叛乱咧？咁啲政府嗰啲就冇咩资源去派军队去整治啦。咁嗰啲财主咧，即系譬如我阿 Win 咁样，今时今日就好有钱嘅。咁佢喺譬如当佢喺香港咁样啦，咁政府冇能力保护佢，咁佢自己就请班雇佣兵咁去保护佢嘅财产。咁从而咧就变成咗一个地方嘅武装力量。咁跟住咧就成为咗一个军阀，因为我原嚟而家喺香港呢个咁样嘅地方，最有能力保护个到我嘅财产嘅都系阿 Win 嗰队军队啦，咁样咁啊成为咗军阀。据我所知系咪真 系？如果喺民国时期咧，应该就系好多清朝留下嚟嘅住地方嘅，即系譬如喺唔同嘅省份咧，佢应该都会有可能，我譬如天津，佢会有当地有一啲嘅地方官，或者喺河南、湖南、湖北都会有。我相信应该喺嗰阵时间，大部分都系由当地嘅一啲嘅地方官，或者系每个地方嘅。或者以縣為單位又好，以市為單位又好，自己嘅成立嘅武裝部隊咯，我相信 係啦。其實就係阿 Win 嘅講法啦。咁其實咧軍閥咧，即係傳統一個形象啦嚇。咁咧就係鹹濕啦，好似阿 Win 咁啦，鹹濕啦，或者係 咩？我好少留意呢一方面啊， 或者個人，即係或者個人即係蠢蠢地啊，即係做埋啲嘢，所謂唔 make sense， 唔合邏輯啊。咁但係佢用喺一個地方擁有權力，咁但係咧佢對於人民好差。係呢個係傳統一個。即係或者文化人又好，或者甚至一個影視嘅形象，其實最出名就係咧70年代有套戲叫《大軍閥》啊，許冠文做嘅，係啦，咁咧就係講一個民國年代嘅軍閥咧，即係做好多荒唐黐線嘅嘢，咁當年係好收得嘅 ，OK， 係啦，咁咧就係有一個傳統形象，就係喂軍閥都係傻傻地啊咁樣噶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呢本叫《1927民國之死》咧，就係調翻轉就係講緊話，咦唔係，其實咧係1927年。即系1911年清朝被人推翻咗之后，至到1927年呢十零年，即系呢个所谓军阀混战啊，成日打仗啊，又话啲咩军阀后虐待人民，所谓呢个年代咧，先系中国近代其中一个最自由、最开放、最文明一个年代。 哦，竟然 系啦，就系咁竟然啦。系啦，咁点解会咁样讲咧？吓，咁咧就系讲紧话啦。其实咧有啲嘢咧，我睇完之后好感触嘅，就系咧同依家中国有一个反差。 系。例如咧， 例如讲紧话咧，嗱嗰啲所谓万恶不赦嘅军阀啊， 系 其实咧，都几尊重新闻自由嘅， 系啦，咁咧同甚至咧，喺我做我即系做呢个题目之前，我同大家倾过，咁 M J 又提出过，喂，喂，阿伯奇唔好将个题目搞咁闷，喂，会唔会可以搞咗一个 有趣啲 angle 啊？ 有趣啲 angle，喂，民国嗰阵时有冇雨伞运动啊？有冇民国版雨伞运动啊？你咁你有咁问过噶嘛？咁咧，我就点答你咧？我就话其实咧。佢呢个年代咧，就出现咗无数次比雨伞运动更激嘅运动，喺中国啊，喺依家中国大陆，喺北京啊呢咁嘅地方出现。 嗯、 但系咧， 即系当时啲人民去反军阀定系点样啊？ 佢有好多原因嘅，例如有冇听过五四运动啊？ 听过，不过唔 知。啊，边个 先生以呢个蔡先生？ 系啦，咁五四运动咧，其实系嗰阵时讲紧话，即系即系佢哋系即系知道中国喺一个即系签喺外国签一个即系所谓丧权辱国嘅条约啦吓。咁、跟住佢哋就群起反对啦，即系话我觉得你丧权辱国。咁咧，佢哋唔系就系示威，佢哋系类似咧我哋睇逆权司机嗰啲咁样啦。咁、跟住直情系即系有少有火有放火啊，有打人啊，佢打人咪就系打警察啊。个系咧，佢系喺北京咧嗰啲胡同嗰度捉嗰啲官员出嚟揼啊！ 即系嗰啲市民觉得呢条呢个签约系唔应该嘅。 系啊，佢出嗰当年国民政府嘅官员出嚟揼啊！即系佢嗰阵时咧有个叫火好出名事，叫火烧赵家楼咧。赵家楼系咩地方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签呢个条约嘅一个官员嘅住嘅地方。 系 啦，咁咧你谂下，即系你谂下嗰个激嘅程度系咪逆权司机嗰种激咯？想讲 咁，只不过可以讲喺军阀年代。冇用到一啲共產黨嘅手段咯，佢軍閥年代好簡單，或者佢冇用一啲嘅手段，點樣去分化一啲譬如我自己管轄範圍嗰啲人，點樣去分化啲藍絲黃絲出嚟，點樣令到啲藍絲去打鳩啲黃絲，點樣用翻一啲佢自己管轄嘅一啲嘅武裝力量去打鳩啲示威者啊！撲街我路過㗎咋咁樣 嗰啲政治動作就一回事啦，我反而覺得咧係嗰陣時軍閥咧，因為佢哋。仲未掌握到呢个绝对嘅权力啊！当时可能仲有唔止一个军阀， 系冇错啦，冇错。 即系有十几个军阀，咁佢哋互相之间咧有个竞争，有竞争喺度。喂，我系一军阀，你阿 Win 有一军阀，八旗有一军阀，咁我希望我军阀咧就多啲人民嘅支持，咁所以我咪要尽量做出一啲礼贤下士啊，我听大众嘅方向啊。我甚至可以做一啲普選嘅動作，去選出為大家選出你最喜愛的軍閥啦，咁樣嘅類似啲動作出嚟，就同而家一黨專政係兩樣。 係啦，同埋咧，其實咧，即係當年嘅人咧，即係依班所謂軍閥咧，其實都係一班做官，即係有讀過下書嘅人嚟嘅。咁好多時啦，即係未必一定係啦嚇，好多時係讀過下書啊，甚至可能係清朝本身啲狀元啊、舉人嗰啲嚟嘅。咁所以咧，佢哋調翻轉咧，除咗 M G 頭先講原因之外咧，佢哋本身咧都係有個中國嗰個傳統。文化，即系我会觉得啊，我系尊重你啲读书人嘅，即系嗰阵时咧，直情咧，佢有可能有啲地方咧，就直情可能作啲歌，喺度唱衰读书人，或者笑，即系唔系笑个军阀， 系 或者唱个军阀，即系我当你 M J 嘅军阀啦 ，M J 姓毛男，咁样即系嗰种咧， 即系当时文人可以咁做， 系可以咁做，而嗰个军阀咧喺佢管辖范围之内， 都唔会 不但冇拉佢， 系 仲甚至请埋佢一齐嚟饮茶啊，请埋佢做幕， 请埋对 band 喺度帮佢打嘅。 自由喎，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我仲欣赏你咁样，即系呢啲咪即系如果刘晓波喺嗰个年代就应该系受欢迎嘅。 其实咧，佢嗰个年代，你例如讲紧鲁迅咪嗰啲年代咯，跟住你鲁迅其实写文章其实都闹好多，即系中国人啊，闹好多甚至政府嘅人，咁鲁迅。其实喺嗰个年代冇事嘅，系啊，即系甚至咧，其实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或者各位听众咧有冇即系了解过，其实啊，原来民国年代咧，即系嗰啲文人啊，即系好多即系好多好出名嘅作家啊，嗰啲乜嘢咩张爱玲啊，即系等等啦、其实喺嗰个年代出嚟噶嘛，点解咧？因为个风气开放咯，即系个风气开放就系、是如果各位听众咧有兴趣或者即系有兴趣呢个题目咧、可以真系上网或者去一啲博物馆咧睇下咧，一啲二三十年代、二十年代其实嘅报纸， 系 闹得咧仲激过香港早十年前嘅报纸 嘅黄丝咁样， 系啊系啊。啊 所以其实文学或者所有嘅艺术嘅作品 都系喺乱世 嘅，唔系都系乱世，系唔应该可以受到任何嘅掣肘嘅。如果唔系咧，你会局限咗个思想，即系譬如而家咧大陆咁样讲话，佢系想成为影视强国咁样，佢系想做好多好好艺术品。但系如果你每一个艺术嘅作品入边，你无论系一个文学嘅作品或者一个影视作品又好，你都入边有歌颂党嘅元素喺入边，咁其实系令到个作品。 係走樣嘅，真係。即係我有時睇到啲戲係喺啲好嘅戲嚟嘅、 嗯， 但係間親要加嗰啲我以前英國管治香港嘅時候，香港就好亂嘅，好衰嘅嚇。回歸咗之後就好啦。咁呢啲，我覺得就令破壞一成套戲。 有啲不倫不類咯，即係等於睇嗰啲嘅印度片咁樣，就一定要加插一啲歌舞啊，一啲嘅即係呢啲咁嘅歌舞片段落去咯，就唔知點解嘅。 如果佢係有需要就啱嘅，但係即係歌舞你都仲可以話係佢個 style 啊。但佢嗰啲係即係有時可能同套戲係完全唔拉更冇關係，但係間生加落去咁樣，佢歌仲擋呢啲，我真係會覺得哇！你真係 畫成點足咯， 破壞一成套戲啊！近嚟嗰套《追龍》都係㗎，即係特登喺個前言嗰度咧，就話喂，當時咧香港就係一個三不管嘅年代，因為管英國英治時期嗰啲， 專登咁加 句，我就真係睇得唔順眼嘅。 哦，放心啦 ，MJ 未到最後嘅， 係咪最 worst？ 唔係未到最 worst 嘅，到最 worst 嘅時候，咪每一套一放嘅時候就共產黨是全宇宙最文明最偉大的 直頭係共產黨嚟救咗香港啊！係啊，香港以前 套戲唔係真係咁啊， 唔係真係咁， 但係咧，嗰都係講開嗰套戲拉遠少少啊。臨尾嗰個鬼佬俾人打嗰陣時候都猛咁，即係口講自己，哎，我係嚟教化你點咧，即係好唔自然嘅。 係嗰啲係好多政治意識入邊，即係令到你睇到戲。我唔知系咪自己敏感啊，即系总之就系令到你喂 唔舒服噶， 使唔使咁样啊？会唔会系咁样啊？所以咧，我唔好讲到呢本书咁深，譬如睇《火凤燎原》咁样讲咧，佢都教咗大家的道理，就系话咧，历史咧系胜利者书写嘅，系啊，所以大家去读嘅历史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多一种就系话批判性思考，去批判下会写历史呢个人，其实佢咪即系中立嘅咧？其实会唔会佢讲嘅嘢，同个事实系有啲相差？我未睇呢本。但系我近嚟咧，我之前买完未睇过，我都睇一本叫做历史上你唔认识嘅满洲国咁样，满洲国真实历史系个日本人写嘅，我都有兴趣睇下，其实有唔同人去演绎嘅其他我哋之前出现过嘅中国、满洲国、民国呢啲历史嚟讲，其实系咪真系我哋认识嘅咁样咧？ 系啊，因为其实佢咧即系未必呢本书有咁讲嘅，但系咧其实民国咧，即系我都睇过好多其他嘅书咧，去颠覆咗我读书嗰阵时嘅嘢嘅，例如讲紧话乜嘢咧？例如讲紧话咧，原来民国年代咧。有一啲軍閥啊嚇，即係佢係提倡佢成個省啊，即係佢自己管治成個省咧，都係要信基督教嘅，係咯、啊，即係你呢啲咧係你教科書睇唔到嘅嘢， 係啊， 又或者講緊嗰陣時廣東有個軍閥咧叫陳炯明咧，佢、係提倡一種主張叫聯省自治，咩叫聯省自治咧？即係美國依家咁咯， 聯邦咯， 係啊，聯邦聯邦制咯， 每個省嘅獨立嘅法律啊之類咁樣咯， 係啦，咁即係而呢個所謂軍閥咧，就係啲人後屘佢話佢唔好嘅，因為同孫中山反過面，反咗面嘅，但係咩咧？佢嗰陣時係即係佢幫助即係好多廣東嘅建設啊，即係抌好多錢出嚟辦學啊。其實好多人讚佢嘅，好似頭先 MJ 咁講啦。後屘佢輸咗啊嘛，佢輸咪俾人寫到佢衰咗咯。咁可能幾十年之後，啲人揾翻啲嘢出嚟，咦唔係喎，原來佢都有啲嘢係值得參考 咁啊。其實睇翻頭先，譬如 MJ 所講咧，滿清即係滿洲國啦，或者之後好多，我會諗翻其實。所以主要都会譬如大家坦所讲嘅历史系胜利者去写嘅。但你睇譬如睇返我哋而家睇返嘅满清历史佢都会有讲返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呢啲咁嘅屠杀事件。咁但至去到而家嘅即如果其实满清系一个绝对系一个胜利者啊佢都改变唔到啲历史有部分嘅历史佢系 因为而家当权者唔再系满清政府嘛所以佢咪可以讲返上朝政府所做嘅一啲 worst 嘅嘢囉。 同埋讲开呢样嘢呢有一样嘢好有趣啊啱啱听阿 Vin 有个 point 呢就系提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人就提出过啦。 冇呢件事嘅。 唔系咁讲佢话呢点解即系清朝咁样杀人咧，就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咁、但系咧，佢咩嗰平定咩准国语啊，即系嗰啲打外族嗰啲咧，就叫佢平定准国语。 系 啦，点解啲字眼会咁样用咧？ 所有 wording 都好有佢嘅有佢嘅作用嘅。所以咧，之前咧冇咁深入去理解噶。而家咧，因为近自己大家都开始喺一啲历史事件当中，譬如雨伞运动咁样讲啦、我亦都见到好多嘅论调咧，去开始去讲雨伞运动一啲奇怪。状嘅形描述出嚟，咁但系好在而家香港好多人都仲系好认识雨伞运动，知系咩一回事。咁但系如果大家唔去好守护呢一个事实嘅话咧，将来难保吓，大家到七到八十嘅时候，可能去到2047年咁样，啲人话喂唔系，雨伞运动 exactly 就系一个当时有啲 暴乱分子系搞出嚟暴动咁样，系可以演绎到一个咁样嘅嘢出嚟噶。 系啦，咁咧就我翻嚟呢本书啦。呢本书就1922，嗱时间有限啦，节目时间。嗱，呢本书就1927民国之死。 嗯。 咁点解1927咧？咁各位听众咧可以买本书睇一睇嘅。 嗯。 1927系个咩日子咧？咩时间咧？就系、是、国民党不伐胜利嗰一年嚟嘅。咁点解不伐胜利咧？就代表民国之死咧？我讲少少啦。就是因为代表一党专政呢样嘢咧，喺中国开始出现，系啦，就直到依家，咁就系以1927年作为一条界线，所谓咁样样。 好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时间有限，我都讲唔到咁多啦。咁所以 自己买嚟睇， 系啦，叫1927民国之死。 O K， 好值得睇啊！我听完阿八旗讲咧，我都觉得喂，如果当时民国系输嘅，如果啲军阀系赢嘅话咧、究竟而家个中国会变成点？其实可能都几有趣。 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诶，唔知本书大陆嘅新闻有冇得卖咧？新闻书都 系啦，唔系连本身个作者翻去都俾人拉，我想 讲下笑啫。嗱，下一节我哋有嘉宾嘅，咁啊，我哋下一节翻嚟时间再一齐讨论啦。 拜拜。